第六十四回，荆棘岭务能努力，木仙庵三藏谈诗。画表记载国王谢了唐三藏师徒获宝勤怪之恩，所赠金玉分毫不受，却命当甲官依照四位常穿的衣服各做两套，鞋袜各做两双，绦环各做两条，外备干粮烘炒，倒换了通关文牒，大排銮驾，并文武多官、满城百姓、伏龙寺僧人，大吹大打，送四众出城。约有二十里，先辞了国王，众人又送二十里辞回，伏龙寺僧人送有五六十里不回，有的要同上西天，有的要修行服侍。行者见都不肯回去，遂弄个手段，把毫毛拔了三四十根，吹口仙气，叫变，变作斑斓猛虎，拦住前路，笑吼踊跃，众僧方惧，不敢前进。大圣才引师父策马而去，少时间去得远了，众僧放声大哭，都喊：有恩有义的老爷，我等无缘，不肯渡我们也。且不说众僧啼哭，却说师徒四众走上大路，却才收回毫毛，一直西去。正是时序一迁，又凿冬残春至，不暖不寒，正好逍遥行路。忽见一条长岭，岭顶上是路，三藏勒马观看，那岭上荆棘压插，碧罗牵绕，虽是有道路的痕迹，左右却都是荆刺极真。唐僧叫：徒弟，这路怎生走得？行者道： 怎么走不得？ 又道：徒弟啊，路痕在下，荆棘在上，只除是虫蛇伏地而游，方可去了。若你们走，腰也难伸，叫我如何乘马？八戒道： 不打紧，等我使出爬柴手来，把钉耙分开荆棘，莫说乘马，就抬轿也包你过去。 三藏道：你虽有力，长远难熬，却不知有多少远近，怎生费得这许多精神？行者道： 不需商量，等我去看看。 将身一纵，跳在半空看时，一望无际，真个是撒地远天，凝烟带雨，夹道柔音乱，漫山翠盖章，密密搓搓初发叶，攀攀扯扯正芬芳，遥望不知何所近，近观一次绿云茫，朦朦胧胧，郁郁苍苍，风声飘索索，日影映黄黄，那中间有松有柏，还有竹，多梅多柳，更多桑，碧罗缠古树，藤阁绕垂杨，盘团似架，联络如床，有处花开真不紧，无端会发远生香，为人谁不骚荆棘，拿见西方荆棘长。行者看罢多时，将云头按下道： 师父，这起初远哩？ 三藏问：有多少远？行者道： 一望无际，似有千里之遥。 三藏大惊道：怎生是好？沙僧笑道： 师父莫愁，我们也些烧荒的，放上一把火，烧绝了荆棘过去。 八戒道： 莫乱谈，烧荒的需在十来月草衰木枯方好引火，如今正是繁盛之时，怎么烧得？ 行者道： 就是烧得，也怕人子。 三藏道：这般怎生得度？八戒笑道： 要得度，还依我。 好呆子，念个诀，念个咒语， 把腰弓一弓，叫长，就长了有20丈高下的身躯；把钉耙晃一晃，叫 变， 就变了有30丈长短的耙柄。拽开布，双手使耙，将荆棘左右搂开。 请师父跟我来也。 三藏见了甚喜，即策马跟随。后面沙僧挑着行李，行者也使铁棒拨开。这一日未曾住手，行有100里，将次天晚，见有一块空阔之处，当路上有一通石碣，上有3个大字，乃荆棘岭，下有2行14个小字，乃荆棘蓬攀800里，古来有路少人行。八戒见了，笑道： 等我老猪与他添上2句，自今八戒能开破，直透西方路尽平。 三藏欣然下马道：徒弟呀，累了你也，我们就在此住过了今宵，待明日天光再走。八戒道： 师父莫住，趁此天色晴明，我等有幸连夜搂开路走他娘。 那长老只得相从，八戒上前努力，师徒们人不住手，马不停蹄，又行了一日一夜，却又天色晚矣。那前面蓬蓬节节，又闻得风敲竹韵，瑟瑟松声。却好又有一段空地，中间乃是一座古庙，庙门外有松柏凝青，桃梅豆立。三藏下马与3个徒弟同看，只见檐前古庙枕寒流，落木荒烟锁废秋，白鹤丛中深岁月，绿芜台下自春秋。竹摇轻佩疑闻语，鸟弄余音似诉愁。鸡犬不通人迹少，闲花野蔓绕墙头。行者看了道： 此地少吉多凶，不宜久坐。 沙僧道：师兄诧异了，死者杳无人烟之处，又无个怪兽妖禽，怕他怎的？说不了，忽见一阵阴风，庙门后转出一个老者，头戴脚巾，身穿淡服，手持拐杖，足踏芒鞋，后跟着一个青年獠牙，红须赤身鬼使，头顶着一盘面饼，跪下道： 大圣，小神乃荆棘岭土地，知大圣到此无以接待，特备蒸饼一盘，奉上老师傅，各请一餐。此地800里更无人家，聊吃些充饥。 八戒欢喜，上前舒手就欲取饼，不知行者端详已久，喝一声： 且住，这厮不是好人，休得无礼。你是什么徒弟，来诓老孙看棒？ 那老者见他打来，将身一转，化作一阵阴风，呼的一声把个长老射将起来，飘飘荡荡，不知射去何处。慌的那大圣没根寻处，八戒沙僧俱相顾失色，白马一直自惊也。三兄弟连马4口恍恍惚惚，远望高张，并无一好下落，前后找寻不提。且说那老者同鬼使把长老抬到一座烟霞石屋之前，轻轻放下，与他携手相搀道： 圣僧休怪，我等不是歹人，乃荆棘岭18公是也，因风清月季之宵，特请你来会友谈诗，消遣情怀过耳。 那长老却才定性，睁眼仔细观看，真个是脉脉烟云去所，青青仙境人家，正好洁身修炼，堪宜种竹栽花，每见翠岩来鹤，时闻清沼鸣蛙，更在天台丹灶， 仍期化月明霞，说甚耕耘钓月，此间隐逸堪夸。坐酒幽怀如海，朦胧月上窗纱。三藏正自点看，见觉月明星朗，只听得人语相谈，都道：“十八公请得圣僧来也。”长老抬头观看，乃是三个老者，前一个双丝风采，第二个绿鬓婆娑，第三个虚心带色，各个面貌衣服俱不相同，都来与三藏作礼。长老还了礼，道：“弟子有何德能，敢劳列位仙翁下爱？”十八公笑道：“一向闻之圣僧有道，等待多时，今幸一遇。如果不吝珠玉，宽坐虚怀，足见禅机真派。”三藏躬身道：“敢问仙翁尊号？”十八公道：“双姿者号孤直公，绿鬓者号凌空子，虚心者号浮云叟，老拙号曰净洁。”三藏道：“四翁尊寿几何？”孤直公道：“ 我岁金经千岁古，称天夜茂四时春，相知郁郁龙蛇状，岁影重重霜雪深。自幼坚刚能耐劳，从今正直习修真。无锡奉宿非凡辈，落落森森冤俗尘。” 凌空子笑道：“ 五年天灾傲风霜，高干灵芝立自刚，夜静有声如雨滴，秋晴阴影似云章。盘根已得长生诀，寿命犹疑不老方。刘贺化龙非俗辈，苍苍爽爽尽仙香。” 浮云叟笑道：“ 岁寒虚度犹千秋，老锦萧然清更幽，不杂消沉终冷淡，饱经霜雪似风流。七贤作侣同谈道，六艺为朋共唱愁。贾玉敲金非所索，天然情性与仙游。” 净洁十八公笑道：“ 我一千年约有余，苍然真秀自如如，堪怜雨露生成力，借得乾坤造化机。半鹤风烟唯我胜，四时洒落让五书。盖章翠影留仙客，博弈调琴讲道书。” 三藏称谢道：“四位仙翁俱享高寿，但净洁翁又千岁余矣，高年得道，风采清奇，得非汉时之四号乎？”四老道：“ 承过奖，承过奖。吾等非四号，乃深山之四操也。敢问圣僧妙龄几何？” 三藏合掌躬身答曰：“四十年前出母胎，未产之时命已灾，逃生落水随波滚，幸遇金山托本海。阳性看经无懈怠，诚心拜佛感额癌。今蒙皇上差西去，路遇仙翁下爱来。”四老俱称道：“ 圣僧自出娘胎即从佛教，果然是从小修行真中正有道之上僧也。我等幸皆台言，敢求大教，望以禅法指教一二，足为升平。” 长老闻言慨然不惧，即对众言曰：“ 禅者静也，法者度也。静中之度非悟不成，悟者洗心涤虑， 脱俗离尘是也。夫人生难得，中土难生，正法难遇，全此三者，性莫大焉。至德妙道，渺莫惜矣。六根六识，最可扫除。菩提者，不生不死，无余无欠，空色包罗，圣凡俱浅。仿真了缘使前垂，悟识了毛尼手段。发挥向往，踏碎涅盘，必须觉中觉了悟中悟，一点灵光全保护。放开烈焰照婆娑，法界纵横独显露。至幽微更守固，玄关口说谁人度。我本原修大觉禅，有缘有智方济悟。 四老侧耳受了，无边喜悦，一个个稽首皈依，躬身拜谢道：“圣僧乃禅机之物本也。”浮云叟道：“ 禅虽静，法虽度，需要性定心诚，纵为大觉真仙，终作无生之道，我等之玄又大不同也。” 三藏云：“道乃非常，体用合一，如何不同？” 浮云叟笑云：“我等生来坚实，体用比尔不同。感天地以生身，蒙雨露而姿色，笑傲风霜，消磨日月，一夜不凋，千枝节操。似这话不口充虚，你直持梵语。道也者，本安中国，反来求证西方，空费了草鞋，不知寻个什么。石狮子弯了心肝，也胡言贯彻骨髓。望本参禅，望求佛果，都似我荆棘陵隔藤谜语，罗罗浑言。此般君子，怎生接引？这等规模如何印受？必须要检点见前面目，镜中自有生涯。眉底竹篮汲水，无根铁树生花。灵宝风头劳着脚，归来雅慧上荣华。 三藏闻言，叩头拜谢。十八公用手搀扶，孤职公将身扯起。林空子打个哈哈道：“ 浮云之言分明泄露，圣僧请起，不可尽信。我等趁此月明，原不为讲论羞耻，且似吟敖逍遥，放荡襟怀也。” 浮云叟笑指石屋道：“若要吟敖，且入小庵一茶，何如？” 长老真个欠身，向石屋前观看，门上有三个大字，乃木仙庵。遂此同入，又续了座次。忽见那赤身鬼使捧一盘茯苓糕，将五盏姜汤奉上。 四老请唐僧先吃，三藏惊疑，不敢便吃。那四老一齐享用，三藏却才吃了两块，各饮香汤收去。 三藏留心偷看，只见那里玲珑光彩，如月下一般。水自石边流出，香从花里飘来，满座清虚雅致，全无半点尘埃。那长老见此仙境，以为得意，情乐怀开，十分欢喜，忍不住念了一句道：“禅心似月，迥无尘。” 净洁老笑而极怜道：“ 诗性如天，清更心。” 孤职公道：“ 好句慢才，团锦绣。” 林空子道：“ 家文不典，拓其真。” 浮云叟道：“ 六朝一席繁华尽， 四时重山牙送分。 三藏道：弟子一时失口，胡谈几字，成所谓班门弄斧。试闻列仙之言，清新飘逸，真诗翁也。 净杰老道： 圣僧不必闲叙，出家人全始全终，既有起句，何无结句，望促成之。 三藏道：弟子不能，凡十八功结而成篇为妙。 净杰道：你好心肠，你起的句如何不肯结果？牵令珠玑，非道理也。 三藏只得续后二句云： 半枕松风茶未熟，萦怀潇洒满腔春。 十八公道： 好个萦怀潇洒满腔春。 孤直公道： 净杰，你深知诗味，所以只管咀嚼，何不再起一篇？ 十八公慨然不辞道： 我却是顶针自起。春不荣华，冬不枯，云来雾往，只如无。 林空子道： 我亦体前顶针二句。无风飘摇扑所引，有客心莲福寿图。 浮云叟亦顶针道： 徒似西山兼结老，清如南国没心夫。 孤直公亦顶针道： 夫因侧夜乘凉洞，台为横柯作现屋。 长老听了赞叹不已道： 真是阳春白雪，浩气冲霄，弟子不才，敢再起两句。 孤直公道： 圣僧乃有道之士，大养之人也，不必再相连句，请赐教全篇，恕我等亦好勉强而贺。 三藏无疑，只得笑吟一律曰： 杖西西来拜法王，愿求妙典远传扬。金枝三秀诗坛瑞，宝树千花连蕊香。百尺竿头须进步，十方世界立行藏。修成玉像庄严体，极乐门前是道场。 四老听弟聚集赞扬。十八公道： 老拙无能，大胆僭越，也免喝一首。 云： 境界孤高笑木王，灵春不似我名扬。山空百丈龙蛇影，泉密千年琥珀香。结于乾坤生气盖，起因风雨化形藏。衰残自愧无仙骨，唯有灵高接受长。 孤直公道： 此诗奇句豪雄，连句有力，但结句太过牵引，堪羡堪羡。老拙也喝一首。 云： 双丝长喜诉秦王，四绝堂前大气扬。露重朱缨蒙翠盖，风清十尺岁寒香。长廊夜静吟声细，古殿秋阴淡影藏。元日迎春曾献寿，老来既傲赛山长。 林空子笑而言曰： 好诗好诗，真个是月挟天心，老拙何能为贺，但不可空过，也需扯谈几句。 曰： 梁栋之才尽帝王，太清宫外犹生阳。秦宣恍若来亲戚，暗壁寻常杜翠香。壮杰凛然千古秀，深根结已九泉藏。凌云世盖婆娑影，不在群芳艳丽场。 浮云叟道：三公之诗高雅清淡，正是放开锦绣之囊也。我身无力，我父无才，得三公之教，茅塞顿开，无疑也大有几句，幸悟深也。诗曰：齐傲园中乐圣王，渭川千亩任分扬。翠云不染香鹅泪，斑驼堪传汉史香。霜叶自来颜不改，烟梢从此色何藏。子由岂是知音少，亘古留名汉末长。 三藏道：众先老之诗，真个是徒奉喷珠，由下莫赞。厚爱高情，感之极矣。但夜已深沉，三个小徒不知在何处等我。一者弟子不能久留，感此告回寻访，有无穷之挚爱也，望老仙指示归路。 四老笑道：圣僧勿虑，我等也是千载奇逢，况天光晴爽，虽夜深，却月明如昼。再宽坐坐，待天晓，自当远送过岭，高徒一定可相会也。 正话间，只见石屋之外有两个青衣女童挑一对绛纱灯笼，后引一个仙女。那仙女拈着一只杏花，笑吟吟进门相见。那仙女怎生模样？她生得青姿妆翡翠，丹莲在胭脂，星颜光海彩，峨眉秀又奇。下衬一条五色眉前红裙子，上穿一件烟里火笔夹青衣，弓鞋弯凤嘴，绫袜锦绣泥，妖娆娇似天台女，不亚当年俏妲己。 四老欠身问道：姓仙何来？ 那女子对众道了万福，道：知有家客在此更愁，特来相访，敢求一见。 十八公指着唐僧道：家客在此，何劳求见？ 三藏躬身不敢言语。 那女子道： 快献茶来。 又有两个黄衣女童捧一个红漆单盘，盘内有六个细瓷茶鱼，鱼内是有几品异果，横担着吃儿，提一把白铁镶黄铜的茶壶，壶内香茶喷鼻。斟了茶，那女子微露春葱，捧瓷鱼先奉三藏，次奉四老，然后一盏自取而陪。 林空子道：姓仙为何不坐？ 那女子方才去坐，茶毕浅声问道： 仙翁今宵盛乐，家具请教一二如何？ 浮云叟道：我等皆比礼之言，为圣僧真圣堂之作，堪可加献。 那女子道： 如不吝教，岂赐一官？ 四老即以长老前师后师并禅法论宣了一遍。那女子满面春风，对众道： 妾身不才，不当献丑，但临此家具，自不可虚也。勉强将后师奉贺一律如何？ 遂朗吟道： 上盖流民汉武王，周时孔子立坛场，董先爱我成林鸡，孙楚曾连寒食香，鱼润红姿娇且嫩，烟蒸翠色显还藏，自知过熟微酸意，落处年年半麦长。 四老闻诗，人人称贺，都道： 清雅脱俗，句内包含春意，好个鱼润红姿娇且嫩，鱼润红姿娇且嫩。 那女子笑而敲答道： 惶恐惶恐，试闻圣僧之章，诚然谨心袖口，如不吝珠玉，赐教一切如何？ 唐僧不敢答应。那女子见有见爱之情，哎哎呀呀渐进坐边，低声敲语呼道： 家客莫折，趁此良宵不耍子，但要怎得？人生光景能有几何？ 十八公道： 性仙尽有仰高之情，圣僧岂可无抚救之意？如不见怜，是不知趣了也。 孤直公道： 圣僧乃有道有名之士，绝不苟且行事，如此样举措，是我等起罪过了。无人名，坏人德，非远达也。果是性仙有意，可叫浮云叟与十八公做媒，我与林空子保亲，成此姻眷，何不美哉？ 三藏听言，遂变了颜色，跳起来高叫道： 汝等皆是一般邪物，这般诱我，当时只以砥砺之言谈玄谈道可也，如今怎么以美人局来骗害贫僧，是何道理？ 四老见三藏发怒，一个个摇指丹经，再不敷衍。那赤身鬼使暴躁如雷道： 这和尚毫不识抬举，我这姐姐哪些不好？她人才俊雅，意志娇姿，不必说那女工真直，只这一段诗才也配得过你。你怎么这等推辞，休错过了。鲁职工之言甚大，如果不可苟合，待我再与你主婚。 三藏大惊失色，凭他们怎么胡谈乱讲，只是不从。鬼使又道： 你这和尚，我们好言好语你不听，若是我们发起存野之性，还把你射了去，叫你和尚不得做，老婆不得娶，却不枉为人一世也。 那长老心如金石，坚持不从，暗想道： 我徒弟们不知在哪里寻我哩。 说一声，止不住眼中坠泪。那女子陪着笑，挨至身边，翠袖中取出一个密盒林汉金耳，与她开泪道： 家客勿得烦恼，我与你以玉未香，耍子去来。 长老哆的一声吆喝，跳起身来就走，被那些人扯扯拽拽，嚷到天明。忽听得哪里叫声： 师父师父，你在哪风言语也？ 原来那孙大圣与八戒沙僧牵着马挑着担，一夜不曾住脚，穿经渡极，东寻西找，却好半云半雾的过了八百里荆棘岭西下，听得唐僧吆喝，却就喊了一声。那长老睁出门来叫声： 悟空，我在这里哩，快来救我，快来救我。 那四老与鬼使，那女子与女童，晃一晃都不见了。须臾间，八戒沙僧聚到边前道： 师父，你怎么得到此也？ 三藏扯住行者道： 徒弟啊，多累了你们了。昨日晚间见的那个老者言说徒弟送斋一事，是你喝声要打，他就把我抬到此方，他与我携手相搀，走进门又见三个老者来此会我，俱道我做圣僧。 一个个言谈清雅，极善吟诗。我与他根合相攀，绝有夜半时候又见一个美貌女子执灯火也来这里会我，吟了一首诗，称我做家客。因见我相貌，欲求配偶，我方醒悟，正不从时，又被他做媒的做媒，保亲的保亲，主婚的主婚，我立誓不肯。正欲争着要走，与他嚷闹，不期你们到了，一则天明，二来还是怕你，只才还扯扯拽拽，忽然就不见了。 行者道：“ 你既与他叙话谈诗，就不曾问他个名字？” 三藏道：“ 我曾问他之号，那老者唤作十八公，号净洁，第二个号孤直公，第三个号凌空子，第四个号浮云叟，那女子人称他做性仙。” 八戒道：“ 此物在于何处？才往哪方去了？” 三藏道：“ 去向之方不知何所，但只谈诗之处，去此不远。” 他三人同师傅看处，只见一座石崖，崖上有木仙庵三字。 三藏道：“ 此间正是。” 行者仔细观之，却原来是一株大桂树，一株老柏，一株老松，一株老竹，竹后有一株丹凤。再看崖那边，还有一株老杏，两株腊梅，两株丹桂。行者笑道：“ 你可曾看见妖怪？” 八戒道：“ 不曾。” 行者道：“ 你不知，就是这几株树木在此成精也。” 八戒道：“ 哥哥怎得知成精者是树？” 行者道：“ 十八公乃松树，孤直公乃柏树，凌空子乃桂树，浮云叟乃猪肝，赤生鬼乃凤树，性仙即杏树，女童即丹桂腊梅也。” 八戒闻言不论好歹，一顿钉耙三长五嘴，连拱带住，把两颗腊梅、丹桂、老杏、凤阳俱挥倒在地，果然那根下俱鲜血淋漓。三藏近前扯住道：“ 吾能，不可伤了他，他虽成了气候，却不曾伤我，我等找路去吧。” 行者道：“ 师父不可惜他，恐日后成了大怪，害人不浅也。” 那呆子索性一顿爬，将松柏桂竹一齐接住道，却才请师父上马，顺大路一齐西行。毕竟不知前去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